来自容祖儿的一首《天然呆》。北京时间来到了21:07，这里依然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我是 Kevin。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X 战警：天启》为《X 战警前传》三部曲画上了一个并不算成功的句号，而休·杰克曼主演的《金刚狼》系列呢，也将迎来最后一座。20世纪福克斯打造的《X 战警》电影宇宙呢，面临重新洗牌的可能。不过，这并不妨碍福斯再挖新坑。日前有消息称，筹备已久的新变种人将会在明年5月正式开拍。从之前外媒的报道来看呢，新变种人将主打狼毒、密克、太阳黑子、蜃景、加农炮等新兴变种人，而上映日期呢目前尚未确定。从福克斯之前的上映计划来看呢，最近上映的超级英雄电影是定档2018年3月2号的一部福斯漫威电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问色上来自周华健、品冠和李宗盛共同带来的《最近比较烦》。这里是猫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最近比较烦，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最近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挥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于13，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我最近比较烦，我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 人生总有远的近的麻烦，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有妈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管他什么天大麻烦，久而久之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 太太发现你手裙子很短， 她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 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 麻烦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我很麻烦麻烦麻烦麻烦。 最近比较烦， 我比较烦，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 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最近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 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不烦，我不烦，这一点烦， 你比我烦。

来自欧豪的一首 So What。 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在昨天呢，李玉刚现身北京某排练厅，正式进入了12月17号北京演唱会的排练阶段。除了紧张的排练歌曲，沟通演唱会细节之外呢，李玉刚更是进行了高强度高密度的戏曲唱腔和舞蹈的训练。谈及李玉刚真正意义的第一次舞台作品呢，无疑是镜花水月。他以男性的视觉解读了女性形象，以男儿之身展现女性之美，舞步偏心当中呢，穿越于己身和彼身之间，对于传统文化和当代艺术也是进行了一个完美的对接。而游园惊梦作为该剧的序幕，惊梦中的选曲呢闲适婉转。十年经典演唱会作为一部汇集李玉刚过往十年经典携国际班底诚意打造的作品，游园惊梦自然也成为了这次演唱会的曲目之一。经典的唱段中展现着如梦如幻的古典韵味，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呢，可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一场演出喽。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汪峰《存在》。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我该如何存 是勇敢真心

来自张学友的一首咖啡。这里是猫 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栾树个人作品集栾树之旅又一作品飞扬今日上线，歌曲由栾树作曲，沈庆作词，是孟州明星足球队的队歌，并且有来自孟州足球队的明星队员栾树、井冈山、周晓鸥、罗中旭、老狼、孙楠、高旗、羽泉、黄格选、郭涛、文章、黄征共同演唱。据悉呢，这次是飞扬作为孟州明星队队歌首次在公众面前正式公开曝光，这次收录的版本呢更是精心的跨国制作，专程在海外完成了混音。无论是在赛场上还是在生活里，孟州足球队的明星们早已经结成了深厚坚固的友谊。本次飞扬的合力呈现呢，则是友谊的另一个最好证明。一起来期待更多作品的曝光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在资讯过后为你送上来自蔡淳佳自画像。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an 不眠夜。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北京市星空眨眼变成烟花，配乐是钢琴瞬间切换琵琶，哦，色调是浓烈渐渐晕开惊讶，人物是我藏在衣柜等白马，哦，当我们渐渐长大，那份自由没丢下，就算现实和想象有落差，孤单它并不可怕，反而点缀了年华，让我们把美好的都画下。

FM 100.5。 My FM 属于你的好音乐。你好，我是吴克群。 My FM。 Super Junior Sorry Sorry， 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陶喆以其作品拥有很高的完整性和成熟度，还有他即兴的 R&B 唱腔同样著名，成为了众多 R&B 歌手的典范，但是少数在作品中拥有社会关注与重视个人解放想法的歌手。除了擅长的 R&B， 陶喆在各种曲风当中也是不断的尝试。在2003年，他推出过三首歌，叫做《都会主题三部曲》，讲述的是现代都市人面临的沉重的生活压力。这三首歌分别是代表逃离的《Run Away》，代表迷失的《今天没回家》，以及这首代表寂寞的《寂寞的季节》。这首歌不是陶喆惯用的 R&B， 而是吉他民谣的风格，一把吉他，一个声音，唱着一个人的寂寞。在这首歌中，他似乎可以听到淡淡的叹息，或许是音乐给我们的错觉，或许那就是你自己的感慨。马上为你送出来自陶喆《寂寞的季节》，这里是 My 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都是彼此的缺口。我安静，你啰嗦，我匆忙，你爱够，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无中觉，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每次都是彼此的缺口。手指勾到口袋里破洞，你的笑又在我耳边熟悉吹动。路灯下颤抖中，在张望你的星座，才懂寂寞是奢侈的感受。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抱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珍珠，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来自哈林庾澄庆的一首《缺口》，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当你和很久不再联系的朋友重新问候的时候，你会用哪种方式呢？比如说他就是你曾经的爱人，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句过得好吗，可能得到的回复呢就是一句怎样吧。怎样这个词很有意思，怎样又怎样呢？这种词轻轻唱出来就有一种历经百年的沧桑感。当故事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不会知道之后会过得如何，管你那里怎样，我这里又怎样，多少年来不曾想念，却总想问你这样的一句过得好吗。马上为你送出来自戴佩妮《怎样》，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brighter. Footsteps even lighter. Doesn't mean I'm over, 'cause you're g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ronger. Trust me, myself and I.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来到了22:26，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5，我是 Kevin。在2011年，贤子再度出发，这次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广西义乌支教，给山区的孩子们带去温暖和快乐。而和以往不同的是，贤子在支教之后呢，有感而发，创作了一首充满了赤子之心的歌曲《勇敢一点》。他表示，孩子们就是未来，他希望可以用音乐来唤起人们对于乡村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而在这首歌里，贤子拿出了真心，带来感动，唤醒勇气。勇敢一点并没有激烈冲动的激情呐喊，但你一定可以在音乐中清楚地听到他的情怀和态度。马上为你送出来自贤子《勇敢一点》。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5。你好，我是蔡依林。 成灰吧。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 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今天付出诚意，明天收获信誉。诚信档案是最大的财富，失信记录是最痛的耻辱。 诚信天津，敬业远来。 MyFM 羽泉的一首《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一到冬天呢，人们总想吃点什么东西补一补。那么专家提示呢，不妨在冬天多吃一些核桃、花生、杏仁、腰果等坚果。坚果富含维 E、维 B 以及铁、锌、钙、镁等矿物质，以及一定数量的蛋白质。这些物质呢，都不仅可以补充营养，还有利于人们在冬天抵抗寒冷。回头不妨多吃一些，但是不要太多哈。那么以免坚果中太多的热量让我们变得更胖哈。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李琦《启禀太后》，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先听听我最心里的话， 经典的、流行的，打开广播，你想听的、你爱听的都在这里。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MyFM 100.5。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a boomba, oh oh, sha boomba, hey sha. 快点卡碰同时趁音乐节奏把动，不要再多年以后后悔自己从哪里蹦跶，享受小小的时空。度个转到奔向节奏，让夏天在风吹的全身放松，不管白天夜晚清晨或什么时候，不用再多说，只要迎着风再把手心的抛到空中，让汗水轻轻的滑落，添一种不同的感受。 Hey, Jump up, jump up, let's go， 下风吧，哦哦，下风吧，嘿、hey. 来自潘玮柏，北京时间来到了22:48，这里依然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1.5，我是 Kevin， 陪伴你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呢，也欢迎你跟我聊一聊你的音乐感受，聊一聊你喜欢的歌，微信号码是 TJ 下划线 MyFM 1005。我跟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一首非常清新的独立音乐作品，卡奇社的《云》。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100.5。 消失，无人应候。

Now, right now, listen, right now, My FM 100.5, Music 40, right now,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不想看到你哭， 找个人倾诉，不由隐藏无助，爱上人的栏目，泪水的温度刺骨，已无法复述，是故意是疏忽，也是对爱的一种侮辱，真心有苦，痴心有毒，该不该早一点结束，是坟墓是归宿，要走到最后才清楚，为爱而哭不是错误，痛的领悟，总有人不会在乎。 来自刘德华的一首《归宿》。北京时间来到了23:06，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乐的 MyFM 100.5，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晴天，西北风4到5级转微风，-2度到6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提醒你呢，空气有些天气有些太凉了，一定要注意保暖哦。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

someone to release me. You look in your lips, I'm blowing kisses my way, but that don't mean I'm gonna give it away. Baby, baby, baby. 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接下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多年呢不曾出演别人作品的中国性格演员姜文呢，日前出现在《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的录音棚，亲自为该片的国语版配音。据迪士尼官方透露呢，《侠盗一号》的中英文两个版本呢，将会在2017年1月6日在国内同时上映。很久以来呢，只出演自己导演电影的姜文，在《侠盗一号》中扮演了加入义军的武器专家贝兹。马彪斯以粗犷不羁的酷炫造型，火力全开，一展硬汉雄风，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王若琳《亲密爱人》。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 首充满回忆的红蜻蜓来自小虎队。北京时间来到了23:33，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近日，大张伟在北京举办了《人间精品起来嗨》巡回演唱会启动仪式。随着首场北京站演唱会的收官，12月25日的武汉场圣诞演唱会正式启动。大张伟呢将会转战武汉客厅中国文化博览中心 A 馆，陪粉丝一起度过圣诞夜。在北京站落幕之后呢，大张伟将会转战武汉、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而12月25日的武汉圣诞专场演唱会也是正式启动。相对北京场而言呢，武汉场的大张伟做了更多的升级和改进，力求呈现给现场歌迷圣诞狂欢大 party。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王菲《又见炊烟》。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Music 40，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在秋冬季节呢，是吃橘子的季节，橘子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但是一次摄入过多呢，肝脏是无法完全分解的，血液中的胡萝卜素呢浓度过高的话，会沉积在皮肤的角质层和黏膜部位，出现黄皮肤啊。所以说专家提示呢，胡萝卜、南瓜、木瓜吃多了也是会导致胡萝卜素血症，但是一两周颜色呢就能渐渐淡去，对健康没有影响，所以说吃的时候呢也要适度的去摄取了。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皇后乐队 Love Kills， 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

100.5. You know, I'm a fan of music. Music 40 starts now.